自己一个人走，挥动蓝色的衣袖，任寂寞点点不休，原本可遇不可求，他会在第几层楼，每当想见你一面，我就想记忆开口，你若回头，就用眼神和我交流，无需太多的语言，用瞬间替代永久。当爱情经过的时候，我没有牵到他的手，梦在九霄云外的另一个宇宙，就仿佛美丽的石榴。当爱情经过的时候，我不知自己在梦游，到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谋。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 一般最早的列车。

怎么形容感觉也缠绕着哦。 这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